是他的，唱反日的歌曲。 中国人在中国的江河大地上，爱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。 你， 何况他唱的是这么一首好歌，唱出的是中国人的含泪的控诉， 对 中华民族带血的呐喊。 是啊， 谢谢你们， 姑娘，您唱的太好了。 大哥， 别怕了，啊，好了好了，不哭了。这满船的同胞，都是你的兄弟姐妹， 对， 都是你的后盾。看他们谁敢欺负你， 看谁敢欺负我、啊。这人不行，这样了，太不像话了。 把钱还给他， 还给他， 对， 他 不是 还，快还钱！ 哎，我，哼，你怎么，你咋把这个， 把他捡起来， 快捡起来， 捡起来，捡起来， 捡， 你捡不捡？ 快捡， 怎么能这样啊？ 捡起来，哎， 快， 怎么捡？我的不相信他。我捡， 捡， 我捡。 七个人，我告诉你，真是。 姑娘，你接着唱，大胆的放开嗓门来唱。 对 对 对， 唱吧，姑娘， 唱，快，接着唱， 快 点， 唱， 唱吧。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 那里有森林煤矿，还有那漫山遍野的那头高粱。 真的是他？ 没错，就是他。锦生，啊，哪天你一定带我去见见这位恩人。哎， 哦，慧英，我有个两全其美的想法。 什么想法？ 烧饼油条，烧饼油条。 妹子， 哎，您要烧饼还是油条？哎，好好好，我要的。哎呀，这是，啊，还热着呢。 慧英， 我来两根油条。 慧英，慧英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的钱处长。 钱处长，您早。 高锦裳，你可是金屋藏娇啊。 承蒙处长关照，允许我进来卖烧饼油条。啊，对了，这油条是刚刚炸的，您尝上两根吧。 哦，谢谢，我吃过了。哦，这监狱里的规矩你都懂吗？哦，不要多管闲事，明白吗？ 哦，明白明白。 处长您放心吧，我都交代过的。 明白就好。 他朝方先生的号子里去了。 是吗？ 现在我们还不能过去。啊， 哟，方兄早啊。 又要提审是吗？我说过不改善监狱条件，我拒绝提审。 不不不，我是来告诉方兄一个消息的。 消息？ 嗯，这是昨天的报纸，有嫂夫人妙敏的消息，请看。 卑鄙无耻！你们竟然连一个女人都不放过！ 方兄息怒，这可与我无关。哎，一人犯罪，株连九族，我也觉得未免太过分了。 他现在在哪儿？ 哦，就在本城的女子监狱。今天我就可以安排你们相见，怎么样？老同学还是够朋友的吧。哎，你好好收拾一下，我让理发师给你理个发。你瞧你这满脸的胡子也该刮一刮了，别让嫂夫人看见你这副模样还以为在我这儿受了什么虐待。我们可是模范监狱。 哼，好一个模范监狱。我问你，克扣贪污犯人的伙食费，让犯人们每天吃的是没米，喝的是清水白菜汤，这就是你们的模范监狱？在那些普通的号子里，三十几个人吃喝拉撒全都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，空气污浊不堪，臭虫老鼠猖獗，这就是你们的模范监狱？ 好了好了，方兄，这些我都清楚，我上任以来不是一直都在整治吗？ 哼，我看不出整治的效果。对， 好了，我们今天不争论这个。 钱处长电话。 哦，来了。